美国再有国会议员访问台湾，是一个月内第三次。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声言，中方会采取坚决反制措施回应美方的挑衅行为。他发表声明说，相关的访问再次证明美国不想见到台海局势稳定，并不遗余力挑起中美之间的对抗，干预中国内政。在北京外交部日前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以任何形式、任何名义和台开展官方交往，敦促美国有关方面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与台一切形式官方往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上周十点，热带低气压马鞍集结在河内西北偏西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35公里，横过越南北部并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天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大致天晴酷热，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17点，升149点，成交金额3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0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95点，升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4.2跌8毫，阿里巴巴95.3升个半。美团是181元，升3.7；京东集团250元，升3.8；药明生物71.6，升了3.15；友邦保险78.9，升2；比亚迪股份265.6，升3.4；快手是72.3，跌1.45；盈富基金20.66，升1.6。南方恒生科技4.25，升3.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7，英镑9.276，瑞士法郎8.137，澳元是5.463，加元6.059，新西兰元4.868，欧元是7.823，每百日元对港元5.7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377。日经平均指数报28760点，升280点。港金报1643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3.3美元，卖出1753.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荷里活广场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荷里活广场一带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劳压道；喺新界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美松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咧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

你哋兩個不如去試下啦。咁樣，我都有份㗎，係啊。 個房又細喎， 應該啊， 好驚。 咁點啊？要揾個鬼師咁大嘅房同你練啊？ 咪就係啦，你唔好嘈住大家其他同事啊嘛。 就操場開曬喇叭，個個班房聽到。 咁點啊？咁點啊？ 練啦，咁樣其實咧，即係我唔知我頭先有一個嘗試去協助阿某先生嘅方法嘅，我唔知得唔得，因為我都唔係一個老師嚟，我都係咧柴柴烏烏嘅啫嘛。 唔係咁講，你想幫佢嘛？ 柴烏烏。咁我都系试下帮佢，咁佢话佢 O K， 其实我唔知佢系客气定系咩啦。 唔系佢每一次我问佢，佢都话 O K 噶。 系啊 系啊，佢话佢自己喺屋企个心里面佢练咗噶，佢心里面练咗十次。 咁我就成日都觉得咧，就有时咧，我哋对学生系要鼓励，唔好批评， 唔好闹佢。 系啦，咁于是练完之后我就话，好好啊， uh-huh. 我以你嚟讲一百分噶啦。咁跟住你知唔知佢讲咩？ 佢讲咩？ 你咁假嘅咁，即系我有少少爆炸咗喺度。我话你听清楚，我以你嚟讲系一百分，你明唔明啊？系啦咁咯。不过我都系觉得佢系有进步嘅。 所以咧呢啲咁嘅人咧系唔抵赚嘅。系啊，我都试过啊，我都试过。即系我有时候我会真心咁样希望可以嘅，就系用呢啲赞美去令到佢有啲信心。 冇错。 但系佢就会一句得埋嚟咁，佢讲嘅说话咧，你系会向后褪噶咯。 系啦，我真系。 即系你系好恨 呢啲咁嘅人五个字。我会记住。 呢啲咁嘅人就叫马小强 ，OK， 系啦，都无谓唔，大家要咁样噶啦，喺度。 下个星期从今以后唔会再有呢啲咁嘅人。 好难嘅，呢啲系你嘅性格嚟嘅，你唔好自自然然就会。 Kinda， 你就会自自然然有呢啲咁嘅鬼小嘢咧，啲、 啊、 黑暗面就会走出嚟噶啦， 所以先会，所以先会有踢下鱼啊 ，canteen 呃九蚊啊，嗰啲咁样嘅。 系啦，冇错。 跳街荡咗。 改晒呢啲嘢，嗰个就唔系你 啦。就唔系呢啲，就唔系呢啲咁嘅人，系啦。大家爱你嘛，是不是人家说什么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 那又不要这么说。他坏不坏都没人爱的，你放心都是。 咦 开始节目了，早晨早晨。There's a place called Kokomo. That's where you wanna go to get away from it all.Bodies in the sand, tropical drink melting in your hand. We'll be falling in love to the rhythm of a steel drum band. Down in Kokomo, Aruba, Jamaica, ooh, I wanna take it to Bermuda, Bahama. Come on, pretty mama, Key Largo, Montego.走咗呢个台风之后咧，酷热天气警告又生效啦。30度气温，相对湿度80%啊。今日天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展望呢个星期六同埋下个礼拜，天晴酷热，太阳伯伯都系陪住我哋嘅。有呢一首歌曲《Kokomo》，开始咗风骚爆人。今日有点唱嘅时间啦，12:30之后，电话系18723888。当然，我哋风骚唱不完啦。今日有首好有意思嘅，由客家妹阿李丽瑶为大家唱出嘅一首打气歌曲。 正。 另外，仲有我哋新嘅组合啦，由马老师 领衔， 领衔嗰个衔，大家识写噶啦吓，领衔演出。 Get there fast. 晚上10:19嘅，咁冇错啦。呢个叫 坏。头好 weekend， 好 weekend 系咪？因为要带领大家进入呢个海滩个感觉啊嘛， 系啊， 饮 杯 cocktail 咁样。 要着条短裤嘅， 你唔好啦，着泳装啦，你系啊，着泳衣啊， 好啊， 着比基尼啊， 我剪咗条最短嘅裤， 剪咗你剪咗咩话？ 最短嘅条裤。 OK， 你喺边度出门啊？我唔去嗰头啦，准备啊。 未谂到。 好，好，留意今日风骚唱不完。翻嚟咧，我哋就系话吓有个嘅网上嘅讨论嘅文章啦，就系话咧见到喺一啲卖生果嘅地方吓，大型嘅 超市 里边，咁啊佢好多咧呢一样有相，我一定唔会发生喺街市。系，因为佢系咩咧？佢就将所有嗰啲水蜜桃，富故事发生水蜜桃身上嘅，咁啊摆晒喺度啦，咁啊啲人咧就有啲人就拣啦，因为点解话街市通常都唔会咧？因为街市嗰啲哥哥咧系唔会俾你咁样咧，逐个去游轮拎住嗰啲 两只嘅。如果喺街市嗰度买，佢有啲嘅就系佢已经摆好晒嘅话，佢独 一 张嘢嗰度同你讲嘅就系话20蚊系啊四只，咁就唔准拣。 系啦， 但系有啲嘅咧，你系可以拣嘅，嗰啲通常都系比较贵。 哦，系 啱 啱 啊，系啊，因为我哋经常去介绍。 系啊，因为超级市场咧，其实我都有个质疑喺度，因为超级市场咧多数一盒盒嘅，即系一盒 pack 好晒， 都有散装， 都有系， 都 有散装。咁就话咩咧？咁啊，即系铺文哥就话见到一对情侣咧喺度拣一啲水蜜桃啦。咁但系咧，大家都知水蜜桃嗰个叫做汁啊，系好淋下嘅， 系啊， 除非佢系未熟到硬啦。咁但系一般都系软中带，但系都系淋为主。 嗰啲水果嘅卖水果嘅人咧，嗰啲叫做咩？你知唔知啊？嗰啲水果好小气啊！ 哦， 点解啊？ 好易硬亲啊！ 哦， 即系硬亲佢就会粒粒嘅话，佢就会烂。系啦，佢哋呢啲好小气嘅，我就吓，点解你话啲水果好小气？佢就话呢啲话好容易会整亲嘅，你小心啲咯。 系 啊， 嗱，咁啊要小心啦。但系咧就佢铺文嗰阵就见到呢对情侣咧喺度捻，咁我唔知道其实 系嘛？ 系啦，即系但系佢拣嘅方法，佢咁佢睇到佢啦，目测到，搵只手加少少力度咁样揸下揸下咁。 系 咪咁样就能够测试到佢嘅好坏？我唔识， 可以咁讲，因为如果你讲紧水蜜桃嘅话咧，系要嘅，你需要睇咗佢就个重唔重啦，同埋嘅就嗱，以我自己嘅经验嘅吓，你系要捻下佢嘅话，你就睇下佢有冇少少嘅淋淋地。如果唔系嘅话咧，佢硬角角咧，而有机会摆喺屋企嘅话咧，佢都系会唔熟嘅。咁到最后尾嘅时候咧，佢就会系成嚿， 即系硬嘅就 永 远 硬 角角， 系啦，或者你要等耐啲咯。 明唔明啊，马老师？ 明啦， 系咪啊？你如果拣水蜜桃， 我咁样。我唔会捻嘅，因为我觉得好 咁，梗唔 系 大力捻啦，即系咁倚咁样，即系咁倚，用少少力咁样。你唔系唔识系嘛？ 我最 你觉得佢会大力捻啊？ 佢睇下咩啦？ 佢忽然间唔知自己 水蜜桃， 佢唔知自己去咗边， 系啊，佢唔知去咗边噶啦，又谂咗第二啲嘢。 系啊，见到水蜜桃， 你啲水蜜桃其实真系好邪噶， 一揸成个烂晒 邪桃， 揸到烂晒。 我最近咧去买网民嗰啲蜜瓜，嗰个超级市场阿姨真系教我。佢話：因為有一個係45蚊，有一個90蚊，我其實有咩分別啊？ 大細 即 係 都係嗰堆嚟嘅，都係佢貼咗嗰個 街市 啊，超級市場。 超級市場正常嚟計，佢應該一罐價錢喎，即係全部擺低呢個框。 係啊，唔係佢入邊咧，佢就話平啲嘅。我問佢其實有咩分別啊？佢真係教我，佢話第一睇個定。个定咧，如果仲系好靓嘅咧，嗰啲就系好 嘢 嚟嘅。第二，佢话睇一个网纹密唔密。佢话如果啲网好密嘅咧，就啱食噶啦，可以食得噶啦。同埋咧要聚手，但系就唔好捻。佢话真系要聚手。咁佢话呢个今晚你食一定得，唔得你翻嚟搵我。 佢哋仲要问你系几时食噶？ 系啊， 系啊，好似你咁讲，你今晚定系隔多两日 啊？ 隔多两日佢又会整个另外嘅生少少噶。 结果你最后拣咗边个？ 得唔得啊？ 佢提议嗰个 45蚊嗰个， 唔系90蚊嗰个，好甜好食。 咁 我 咁 但系你又 点 知佢45蚊嗰个 都未解释俾 你 听？ 我有问啊。重點喺呢度啦，我話點解呢個45蚊即係爭我目測睇唔到有咩分別？佢就反轉個底俾我，個底部咧，佢話開始咧就爛嘅啦。 你見到係唔 係？即係45蚊嗰只。 係啊係啊係啊，真係啊。 係點樣黑咗啊？ 即係佢明顯地有啲變色啦。 其實 係 咪心理影響？ 唔會，咁唔係佢點解買？ 你應該咧求真咧，兩個買曬翻去切開咁啊，兩個試下咁就知真。 咁樣唔得，如果求真咧，我應該將45蚊嘅禮寶搣咗出嚟。黐落自己額頭度，衰嘢我 佢又想講衰嘢，佢想話將兩個 price list 調轉佢，呢真係 我唔做啲衰嘢。 呢個唔係咁樣叫求真， 係咁我問咗佢啦，佢話有啲咧點解咁平咧，真係唔食得噶啦，同埋。 即如果你今日又賣唔出去咧，聽日仲更加唔要，到時咧就會變為員工嘅福利啦。 哦，係 啊， 即係俾員工寫， 係 啊，好啊，如果做員工， 咁都好啲，買咪買咯，係啊。佢話最緊要一定要網民好清晰，同埋好好深，好好複雜嗰啲就。 可唔可以幫佢著一條漁網絲襪啊？咁嗰啲 網民就靚曬， 係啊，嗰啲格都幾大幾細，你自己都可以調校。 嗰啲係第二啲鋪頭嚟嘅。 我知，因為你有網民啊嘛， 包住第二啲 瓜。咁係咪似嗰啲咁樣嗰啲？女仔穿黑絲咧，嗰啲漁網絲襪咯，好性感嘅。 心如止水， 喂嗱，其實 有幾心如止水啫。 揀生果咧，即係嘅。頭先阿 Sir 都講，係其實需要少少加少少 嘅，要啲技巧嘅。 喺從旁人角度咧，就會覺得喂，咁你攣曬嗱。頭先我講緊個討論區啦，咁嗰個人就叫嗰對情侶，喂，你可唔可以唔好？攣到即係不個個都攣過曬，人哋點買啊咁樣？咁當時個情侶仲發翻爛渣就話：咁你唔好買咯咁樣樣。咁所以佢就有少少就即係覺得不忿咁樣。我有一次咧都係有個超市裏邊咧見到嗱，另外一個生果係點樣揀咧？係拍拍佢嘅，嗰個叫 西瓜。 我就見到個阿姐咧逐個拍，但係咧喂，我心諗嗰個唔係非洲股啊，咁大力嘅一個砰砰砰，逐即係差唔多一個西瓜佢拍暈曬啊，擺翻低，再拎起第二個拍拍拍。嗰日咧就唔系剩低好多西瓜，我谂十个以内啦，唔够十个，佢个个都拍匀晒。 咁喺度做运动啫，喺度做健身啫，拍完就走。 系啦，佢拍完晒佢冇卖。 系啦，做健身我怀疑。 唔系唔系，就可能系剩翻嗰啲嘅话，剩得翻嘅，我谂多数都应该唔系咁理想噶啦。 虽然系，但我本来想买，但系见佢咁样拍拍拍拍，好大力咁拍晒之后，我都唔想买。 嗱又咁讲，我又觉得佢睇下乜嘢生果。你话若果系西瓜嗰个拍完佢又冇咁小气嘅，西瓜 OK， 因为你要听佢系噗噗声定系啪啪声啊嘛。首先我睇到嘅就 系 究竟佢里面多唔多水啊嘛。 西瓜应该 系 点啊？睇定好啲啊。 嗱，首先又系睇定，又系就同网民西瓜系一模一样嘅，就系睇个定。如果仲仍然完好无缺咁喺度干晒咁样黐住喺度嘅话咧，首先呢个过关一剔，跟住咧就再系睇下个底啦。个底佢有啲嗰你会见到佢系黄咗一笪嘅，咁咧就有机会咧就因为佢喺生长嘅时候咧，佢点样坐咗喺一个位置晒唔到，咁呢一样嘢嘅话咧，都系另外嘅一个嘅就系标志啊标准嚟嘅。另外仲要再睇一睇嘅就系话咧，究竟你拎起手啦，就系你拍佢嘅话咧，佢系比较厚重啲嘅声，系噗噗声。咁樣就係好似係為之靚啲，但係如果係啪啪聲嘅話咧，就 空洞嘅聲音就唔好啦。係咪？即係實啲嘅聲音好啲。 低沉嘅聲音啊，係啊，佢係會聽到呢啲咁樣嘅聲嘅話咧，佢就話：，呢只好辣咁樣嘅。 你過嚟拍我個肚啊！ 我唔會得閒拍你個肚啦，我睇不如睇下你個定啦。你俾我睇下你個定啦。 乾咗。 睇下你個定仲黐唔黐住喺度啊？ 乾咗。 你個黑黑地甩甩地。 你 黑黑地甩甩地。 你賣幾多錢啊你？四十五蚊冇人要啦。 你個定係咪黑黑地就甩嗰啲？ 係啊，定係冇一笪黃色嘅。 講緊咩啊？哎呀！ 佢自己攞嚟衰噶，我哋好地地喺度讲紧拣西瓜，又真系怕佢个定啦，有咩惊喜啦？ I'm crying hard.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日前表示，公立医院逐步将病人转送私家医院治疗，但是近日整体私院病床使用量未如预期，呼吁各界更积极配合。香港私家医院联会主席何少伟回应说，不成功接收涉及不同原因，除了私院评估部分病人不适合，亦涉及病人和家属意愿、通知和安排车的问题等。何少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以他自己管理的圣保禄医院为例，成功率大约四成，已经开始接收九龙东转介病人，病床下星期初将爆满。鄉郊代表選舉2022年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今日發表，即日起至9月9日，市民可以在網上查閱個人登記資料和查看是否被載入取消登記名單內，如有需要，市民亦可致電熱線2152-1521查詢。如有市民認為某名已登記人士沒有資料登記，亦可以在9月9日或之前在办公时间将反对通知书亲自送递往选举登记主任或相关的助理选举登记主任的办事处。如被选举登记主任裁定无资格登记，以申请登记但是姓名没有记录在临时选民登记册内，或被列入取消登记名单内等，亦可以亲自递交申索通知书，审裁官接获申索通知书或反对通知书后会举行聆讯。美国再有国会议员访问台湾是一个月内第三次。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声言，中方会采取坚决反制措施回应美方的挑衅行为。他发表声明说，相关的访问再次证明美国不想见到台海局势稳定，并不遗余力挑起中美之间的对抗，干预中国内政。在北京外交部日前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中方一貫堅決反對美國以任何形式、任何名義與台開展官方交往，敦促美國有關方面確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規定，停止與台一切形式官方往來。南韓過去一日新增101,140宗新冠確診個案，再多81名患者離世，累計超過2,280,000人染疫，26,413人死亡。現有重症患者575人，較前一日增加9人。韓聯社報導，南韓國家數理科學研究所發表的數學模型預測研究報告顯示，研究小組普遍認為一星期後的單日新增病例將比現在少，減少趨勢亦將持續。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和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東南風。展望週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酷熱，下周中後期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溫30度，相對濕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31点，升163点，成交金额41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3点，升咗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81点，升7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4.8跌2毫，阿里巴巴95.6升8， 美团180.7升3.4，京东集团249.6升3.6，盈富基金20.68升1.8，快手70.85跌2.9，友邦保险79.1升4，比亚迪股份265.6升3.4，药明生物71.9升3.45，南方恒生科技4.24升2.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36.77，瑞士法郎0.964，加元1.295，人民币6.856，英镑对美元1.183，欧元对美元0.997，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日经平均指数报28,745点，升266点。港金报16,43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5.09美元。卖出1,755.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近住碧街对出噶。就是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渡船街近碧街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屈地街。在九龙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挤塞，龙尾国士道。在新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埔仔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亚公湾路。咁啱啱收到中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返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也龙尾排到去渡船街近碧街。荃湾的西流角路受爆水管影响，西流角路近住豪景花园对出一段是近豪辉花园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大角咀樱桃街隧道口维港湾和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调景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Kevina， 我真系好中意你啊！你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啊？ 想做我男朋友，要睇你醒唔醒目啊。我是 Kelvina 钟欣晴，想知道阿一和波盛追不追到我，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至4，我是你的后援妹。 是啊，是高低的高啊！我听讲啊，玻利维亚有个球场的所在地是在海拔3000多米咁高的。 哇，在那度踢球咪好辛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上帝之手决战 VAR》， 主持冯杰、林普斯。 今集会讲下玻利维亚的地狱主场，另外又会讲下卡塔尔的冷气球场。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们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 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起畅所欲言，仲大家一起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丰收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丰收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节目吓，丰收快活人。咁其实咧，嗱，我哋逢星期一会讲下戏嘅。不过我琴日咧睇咗一套纪录片，我觉得几得意嘅。但系咧，嗱，我有时觉得有啲嘅纪录片咧，即系你某啲族某啲群啊，会中意睇多啲嘅。因为佢成套戏咧就 系 讲猫猫噶。 哦，我知道你讲 边个。你睇咗一套系嘛？ 我睇咗佢个介绍。 Inside the Mind of a Cat， 好似系。 冇错，冇错，嗯。 都幾特別 嘅，貓奴就會中意睇。 係啦，我想問，譬如話唔係貓奴嘅阿馬老師，你會唔會都想？ 我中意睇嗰啲片嘅，即係手機有時咧，如果你睇咗嗰啲貓嗰啲， 嗰啲動啲小動作啊，跳又跳唔到啊，係 啊，跳落地下， 即係跌落地啊， 嗰啲 失手啊， 好笑。 佢但你嗰啲就係小電影式啫，不過叫笑笑小電影類似啦。但係佢呢個就真係又揾啲咩心理專家啊、貓嘅科學家出嚟講好多嘢， 讀心術啊又 係 啦。 唔係讀心術就係講緊個就話，即係貓其實佢哋有好多嗰啲 身 體語言， 語言 究竟佢系点解咧？咁样吓，咁啊点解会特别中意猫咧？就是、因为佢话佢哋会发出嘅嗰啲咁喵喵嗰啲频率咧，系似小朋友 B B 仔喊，所以嘅就系佢好能够就系打动到每一个人嘅，就是、一听到佢喵喵个声嘅话，你就会产生怜爱之心等等等等。 嗯，都几特别咁。大家如果你真系喜欢猫嘅，我当时马上谂咩先啦，因为佢系个猫奴嚟， 绝对系啊， 系啦。咁我仲以为你会睇咗添呢？ 我未啊，我就系呢啲 想减冇几耐， 冇啊，我谂。住系今日啊，或者系听日放假，你又喺屋企晚餐噶啦呢啲， 打风嗰日睇嘅， 系啊，点解睇第啲嘢？ 系，即系我自己都有养猫嘅，咁但系佢又完全又唔系完全系一啲宠物节目，佢系多过一个宠物节目， 系 一个少少带有科学嘅， 佢有 info 咯，即系佢有啲资料性嘅嘢咯， 咁都几得意嘅，同埋佢介绍咗一对嘅。女子嘅帶埋貓去表演，我唔記得佢有個名，佢嗰個團就係貓咪唔知咩特技團，咁就喺呢個 American Got Talent 表演過添嘅，即係只貓貓又會爬上條柱啊，又喺上面跳落嚟啊咁。咁大家中意睇貓嘅都可以考慮一下。 嗰啲我就有啲唔係咁喜歡嘅，因為其實講真，我覺得譬如可能係貓又好，或者係動物都好啦，其實應該係以佢最舒適同埋佢最舒服嘅個情況之下咧，俾佢可以生活嘅。但係你話要專登要訓練佢去表演咧，我係唔係喜歡。嘅一啲即系做法咯。 喂，对于猫猫咧，我有啲迷思啊，我想请教下两位，点解可以？ 我未必答到你噶。 我知啊，点解佢可以爬上幅墙度嘅？徒手就啪啪啪咁啊爬上去嘅咧？ 因为佢有爪咯。 真系噶， 咁犀利啊！ 我以前咧喺旧屋啊，即系我细个时候咧，我喺度都分享过咧，系一个比较大嘅单位，但系隔。劏開咗五間房，咁嗰啲叫板間房。啲板間房咧，佢其實都去到呢次舊樓好高噶嘛，嗰啲司令。咁所以個板間房都好高下噶，只貓可以好似你話齋啦，找嗰埲牆咧平噶嘛，埲牆找住伏伏，佢就上到嗰個叫做板間嘅最高嗰個位啊，沿住咁樣行。因為佢唔係去到最司令嘅頂嘅，佢係大約係有兩尺度。咁即係佢可以喺嗰個叫做板上面行嚟行去，行嚟行去，好犀利。 我第二個迷思，點解可以開鎖嘅？有啲門咧，嗰個門柄咧一條啊嘛，佢跳上去一撳就開到門就走出去。 咁你咧，你係咪都係咁樣開鎖噶？ 我係咁開，但我冇跳。只猫就跳， 你喺边度跳？ 唔系啊，佢睇到你嘅就系话，总之嘅就嗰个门把，原来佢有向下咁样掹一掹嘅话咧，就已经可以开到道门嘅。佢咪就系用就开锁个， 呢叫观察学习啊！佢睇到你咁做，即系咧， 佢就会咁做咯。 我屋企只猫咧有一个我唔中意嘅而家嘅生活习惯，佢唔再用猫砂兜去小便啦，系啦，佢用咗狗仔嘅嗰啲片片。 系 咁咯， 学佢哋啊， 系啊，佢因为见到啲狗仔成日都喺嗰度 Vivi 啊嘛，咁佢而家用咗呢个方法，但系因为猫嘅小便好大阵味噶，而嗰啲片系冚唔到嗰啲味，猫砂就可以咁咯，但系而家。改唔翻啦，佢已经学习咗。 但你会唔会留意嘅就系，其实系咪佢个猫砂兜比较污糟啊？ 唔系，我已经经常换啦。 哦， 经常 佢都系咁样， 佢都系咁样。 哦， 佢如果系大咧，佢会去翻猫砂兜，因为佢要冚啊嘛。猫有一个习性要冚住嘅，搵啲衫。但系Vivi 佢而家净系肯用。 狗仔嗰啲片咯，咁系其实 咁咪俾两样嘢佢咯，即系如果佢系大嘅话就去翻佢嗰个嘅个 little box 咯，但系如果佢系个细嘅，即系开细嘅时候嘅话，咪用翻嗰个片咯。 虽然系，我唔系话咧，因为佢啲 味 好大阵味啊。 哦，咁你真系冇办法啦。但系我始终都系会觉得，若果佢有呢一个习惯嘅转变嘅话，系应该佢有一啲嘢佢系唔中意嘅。 嗯，都可能 系啦。咁你就要真系要慢慢慢慢逐样嘢试啦。佢哋系好烦噶，我有一段时间都系噶，即系爱因斯坦就系一样啦，大嘅佢就会去翻佢自己嗰、那个。 原有嘅地方， 系一个厕所，跟住咧佢就会去边度咧？去嗰、洗手盆， 哦， 去洗手盆去洗，系啦。咁跟住咧就发觉点解会咁样嘅咧？咁样咁跟住，收尾原来我先至发觉嘅就系佢唔中，因为咧佢好得意嘅，自己嘅厕所咧佢都会分两格嘅，佢、永远都会逾越嗰个位嘅。入少少嘅就係大嘅、 哦， 出少少嘅就係細嘅。 其實佢哋有佢哋一貫嘅 嘅 生活。 仲有去完之後咧，就跟住咧就會係先隻前邊嘅手出咗嚟先，就會找一找前邊嘅嗰啲位置嗰度咧，就即係污糟啊！即係咧， 抹手 係啦，抹一抹手先至出嚟嘅，好乾淨嘅。 會㗎， 係啦。咁有時你會發覺嘅就係話，哦，原來佢去 Vivi 嗰個位咧，佢會覺得嘅就係太污糟啦，同埋嗰啲味太濃啦，佢、就唔喺嗰度咯。所以咧，你要鏟得好密，同埋要換衫換得好密之后嘅话咧，佢就去翻啦又。其实系一种投诉嚟嘅，佢想话俾你听嘅就系话妈咪唔得啊， 你唔使我厕所、 啊、 我就唔去。 冇错，尤其是系开细嘅时候，佢自己都嫌嗰阵味太浓啊。系、 哎、 啊，好笑。 最后一个问题啫，咁佢哋系咪真系打交噶？如果兩隻 唔係，佢哋係一啲叫權力遊戲，其實佢喺度玩㗎，係 啊，同埋就係媽咪其實細細個嘅時候都會同佢就係咁樣玩嘅，即係咬嚟咬去啊嗰啲咁樣啊嘛，係咯。 我今晚試下先。 其實咧， 冇乜問題問嘅，你點解？但係你又冇養貓㗎。係 啊，我覺得呢三樣嘢好得意咯，好好奇。 佢、 哦、 有 一 咧叫波斯貓嘛， 波斯貓。 哦，佢嗰啲唔係，佢養金絲雀。 金丝雀与波斯猫 相同之处，中间个丝系死丝个丝。 喂，好啦，十一点钟之后，今日咧，我哋嘅你又知唔知嘉宾？ 哇，就系、是、恩主教书院嘅莫副校长化学题。 哇，又翻嚟啦！ 好嘢，大家到时可以考下大家对化学嘅认识咯噃。 惨啦！That love falls apart, your little piece of heaven turns to dust. Listen to your heart. 网上情缘。作为一个男人，我由好久之前已经知道，男人是要坚强，男人是要有承担，无论遇到什么事，开心或者不开心，男人不应该随便流下眼泪。男人好像一部装甲车，每日往前冲，不能够随便说疲倦，不能够随便说灰心。其实男人有时都有疲倦，他们都有伤心的时候，只不过种种的情绪已经掩藏在看似坚强的外壳里面。 My mom and I, we live alone. A great apartment is our home. In Fairholme Towers, I have to keep me company. Two cats, a dog, a parakeet, some plants and flowers. I help my mother do the chores.I wash, she dries, I do the floors. We work together. I shop and cook and sew a bit. Though mom does too, I must admit, I do it better. At night I work in a strange bar, impersonating every star. I'm quite deceived.The customers come in with doubt and wonder what I'm all about. But leave believing, I do a very special show where I am nude from head to toe. After strip-teasing, each night the men look so surprised. I change my sex before their eyes. Tell me if you can.What makes a man a man? At 3 o'clock or so I meet with friends to have a bite to eat and conversation. We love to empty out our hearts on every subject from the arts to liberation.We love to pull apart someone and spread some gossip just for fun, or start a rumor. We let our hair down, so to speak, and mock ourselves with tongue in cheek and inside humor. So many times we have to pay for having fun and being gay. It's not amusing.There's always those who spoil our games by finding fault and calling names. Always accusing, they draw attention to themselves at the expense of someone else. It's so confusing. Yet they make fun of how I walk and imitate the way I talk. Tell me if you canWhat makes a man a man? My masquerade comes to an end when I go home to bed again, alone and friendless. I shut my eyes, I think of him, I fantasize what might have been. My dreams are endless.We love each other, but it seems the love lives only in my dreams. It's so one-sided. But in this life, I must confess, the search for love and happiness is unrequited. I ask myself, what have I got? And what I am and what I'm not? What am I giving?Then answers come from those who make the rules that some of us must break. Just to keep living. I know my life is not a crime. I'm just a victim of my time. I stand defenseless. senseless. Nobody has the right to be the judge of what is right for me. Tell me if you can, what makes a man a man? Tell me if you can. Tell me if you can. 无论一个男人点样努力，有时佢会成功，有时佢只会失败。男人都有坚强的时候，更加有软弱的一刻。随着年月的洗礼，我终于明白到，我只能够尽我能力做到最好。最后无论做些什么事，成功或者失败，我都只能够交给命运去让我作最后的决定。 Once in your life you find her, someone who turns your heart around her. Next thing you know, you're closing down the town. Wake up and it's still with you. Even though you left your way across town, wondering to yourself, hey, what am I about? When you get caught between the moon and New York City, I know it's crazy, but it's true. 中国外交部早前指出，法案对美国本土晶片产业提供巨额补贴，推行差异化产业扶持政策，包含一些限制有关企业在华正常投资和经贸活动，中美正常科技合作的条款将对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造成扭曲，对国际贸易造成扰乱，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法案呈现出浓厚的地缘政治色彩，是美国大搞经济胁迫的又一例证。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上周十点，热带低气压马鞍集结在河内西北偏西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35公里，横过越南北部并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天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大致天晴酷热，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65点，升96点，成交金额4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4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48点，升4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3.6跌个4，阿里巴巴95元升个2。美团是179.8升2.5，京东集团249.8升3.6，盈富基金20.6升1毫，快手70.35跌了3.4，友邦保险78.6升9毫，药明生物71.15升2.7，比亚迪股份264.6升2.4。南方恒生科技4.22升了0.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6，英镑9.278，瑞士法郎8.138，澳元5.466，加元6.059，新西兰元4.871，欧元是7.822，每百日元对港元5.73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389。日经平均指数报28,745点，升266点。港金报16,43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4.64美元，卖出1,755.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啦。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的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理工大学对出。重复多次，就是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的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理工大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新柳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住擎天半岛。在新界方面，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埔仔村一段都是挤塞，出九龙方向的车龙比较长，龙尾过了亚公湾路。在封路方面，荃湾的西流角路因为爆水管，西流角路近住豪辉花园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几条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大角咀樱桃街隧道口去维港湾，三号干线一号码头去机场，同埋葵涌道上程长道支路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全力推动展翅清健超新星2022。司仪李志刚。

夫死从子三重啦。至于四德又是乜嘢呢？四个答案。第一是他的品德、语言、相貌、持家。第二是功德、道德、品德、苦德。第三是尊重长辈之德、关怀丈夫之德、照顾子女之德、持家有道之德。第四是玩得、睇得、食得、挨得。 D， 系D啦， 呢个系现代 D啦，咁讲吓， 真系 咪就系咯？ 我如果我拣 A 咧，我觉得好对唔住，即系呢个节目咯， 系我嘅精神嚟噶嘛？D， 我知 D 一定系 D 啦，错啦 D， 2022年就系 D， 冇错， 冇错， 系我同意，2022年就应该系 D， 梗系啦。 但系而家讲紧古有名分就梗系唔系呢一个啦， 古有名 D，、 這個、我系。即系点讲咧？邓苏啊，叫咩？搭够嘅啫，四个嘅啫，其实。 哦 okay、 大家睇就知唔系呢个噶啦。 系啊，但我想拣呢、這个。 我都系。 我是因为少数服从多数，到最尾就变成呢、這、一个。 喂，我哋要将佢 modernize 先得噶 ，modernize 噶。 系啊。 C 剩低一二三即 A B C， 到底系咩咧？ 因为我已经唔记得咗。你 B 啊？ 我再一次啊！第一 得噶。 第一系四个嘛吓，四得嘛。第一个答案。品德、语言、相貌、持家。第二，功德、道德、品德、妇德，妇女的妇。第三，尊重长辈、关怀丈夫、照顾子女、持家有道。 C， 我个 boy 啦， 一系 B 又系 C 啊， 系啦， 系啊，我都觉得系。 你一个 B 一个 C， 系一个 B 一个 C， 有冇人中？ 都系冇人中嘅， 唔系啊嘛。 正确答案系 D A， 就 系 妇德，妇言。苦用苦功，嗱苦德即系话佢嘅品德啦吓，系咁而第二个咧，苦言就系以语言啦、 哦， 即系佢讲嘢 讲 嘢嗰个说话嘅修养系啦，容貌就系佢自己即系有冇执靓嘅样啊，端庄啊，唔系扮到古灵精怪啊，轻浮啊咁样， 即系冇唔准染发。 嗯，我冇咁讲，不过以前嘅人系、哎、以前嘅人系觉得佢即系出嚟个 presentation 嘅样都重要、 哦， 而最后就系嗰个苦功啦，妇女个苦，功夫个功，即系话佢有冇相夫教子、尊老爱幼咧， 做好本分， 做好本分、okay、等等等等吓。三从四德，好翻嚟就会有 呢波 为我哋出题目噶， 考啊！ 今日都系应该玩得、食得、挨得好啲，嗬？ 唔系。 人人在斗，我到了这里，我已成长对吗？跟扣想不似是吗？这里到哪里，这叫成长对吗？列车家族中谁人愿接受？回顾过往，期望消失于气流，成人难被眷佑，难怪我惯了儿童哭清。情没有，我到了这里。 继续到了哪里就对吧 ？Cloud 云浩影嘅新歌，你又知唔知道？出题目就系 李婆， 李婆婆。 好啦，嗱喺呢个时候嘅话咧，当然啦，好多啲蚊咧都系喺夏天嗰度咧就会走晒出嚟嘅，咁、其实咧都几扰人嘅，系咪？好烦嘅。你哋屋企会唔会点蚊香噶？ 又唔会，但系未至于咁严重，即系要点蚊香。你会啊？ 我会， 我都会。 你系点嗰啲电嗰啲定系传统嗰啲啊？ 就系传统嘅蚊香，传统嘅蚊香咧，因为我发觉唔知点解咧，我都几中意佢啲味道。 我都系。 而家系越出越多嘅， 吓、有好多唔同味， 有玫瑰味啊，有薰衣草味啊，有。艾草味啊，所以好好玩、啊。 但其实我想问咧，其实我哋闻咗咧系冇事噶嘛？ 人咧就应该系有啲度写住嘅啫，咩人畜无害嘅、但系咧，其实有一样嘢都要提一提大家，如果你屋企有猫咪咧，就要小心啲啦，因为佢有一种嘅化学成分咧叫做谷脂喺里面嘅话，其实咧就系啲猫猫咧，如果闻完之后咧，系对佢个肝脏系有唔系咁好嘅、 啊。 所以我就系我会喺一啲室外嘅地方我先至点咯。 哦， 系、 okay、 啦，即系我喺花园嗰度咧，我会点啊蚊香嘅。好啦，咁我想问一问啦，大家有冇留意嘅就系蚊香嘅形状系点嘅？ 好似一个螺旋咁样， 冇错，就旋涡状嘅，系啦。点解会咁样呢 A 方便收藏，你发觉个重要蚊香嘅就系你将佢分开嘅，一饼饼嘅， 两块。 咁如果你系咁样嘅话咧，就可以方便收藏，可以摆多啲啦。而 B 就系冇嘅，其实系因为日本咧，佢曾经有一个叫设计大奖，佢就因为得奖之后咧，就系用呢个好似蜗牛嗰个壳咁样，得咗呢一个嘅大奖之后，设计大奖咧，佢就沿用于此啦。C 加长燃烧嘅时间，而 D 就系让蚊香冇咁容易熄灭。 哇 ！A、B、C 都好似、日本发明嘅咩蚊香？ 佢喺日本嗰度。 有 个设计大奖、你知佢好多呢啲乜无无谓谓设计奖啊嘛，佢只不过就系话啊，佢得到一个咁样嘅设计大奖之后，大家又好似觉得嘅就系话哦，几好喎、啊。 系咩啊，马同学？你觉得 嗱，我端估咧，佢真系 A 方便收藏，因为佢两个咧夹埋一齐就啱啱好，凼凼含嘅。即系如果你包装嘅运输咧，的确系方便嘅。我拣 A 啦， 你拣 A，、 我拣 A。 D 系咩话 ？D 系让蚊香冇咁容易熄灭。 我估呢个咧， 你搞呢、這、一个系 咪？睇住阿梁同学，你去拜神嗰啲香咧，打直咧，佢都唔会熄噶、 你有我啦，好冇？ 唔系，即系我屋企会有， 有我 ，OK， 有睇法， 你有我死， 我冇， 我偷睇到 有嘢嗰啲系咪？ 有冇人啊？ 因为两个都错，嗱，我真系冇帮佢啊。方便收藏唔啱嘅，同埋佢就系让呢个蚊香港冇咁容易熄灭嘅，都系错噶。剩翻两个 B 定系 C， 设计 大奖之后嘅话咧就沿用于此啦。而 C 嘅就系加长燃烧嘅时间。 咦，咪住，如果加长燃烧， 你 都有机会，唔系，梗系啦，研究一下啊嘛，系、啊，因为圆咕碌咧，佢真系烧成晚嘅，如果直不甩拜神嗰啲咧，一个钟头到， 拣呢个， 两个一齐咯， 圆咕碌，长延长时间， 系报答成功 嘅。好 好耐好耐之前，原来蚊香都好似我哋烧香一样咧，佢一条长条型嘅，就系因为发觉嘅就系佢嗰个燃烧嘅时间咧，实在系太短啦，唔可以咧就系起到呢一个嘅就系灭蚊嘅一个作用，所以咧就将佢变成一个嘅就系镬螺即系呢个嘅漩涡型，咁而且咧就系话可以咧就令到佢可以烧到五至七个小时嘅。仲有一样嘢就系、大家有冇留意到嘅就系、其实蚊香你最憎嘅咩动作？就系、要将佢咧有两饼噶嘛，一齐黐埋噶嘛。原来正确的用法是不需要这样做的， 两饼一起 点啊？两饼一起 接力烧啊？ 冇错，唔系佢唔系接力一起烧，而系佢当佢嘅喺出边嗰一饼佢烧完嘅时候，咪剩翻中间嗰饼咯。 系咯，咪接力咯，再加要点咯？ 佢唔会，佢唔会惹到佢又再烧嘅。 我中意呢一个呢个好嘅，因为我有时咧，你买啲渣嗰啲咧，搣两嘢咧个脆咧薄断咗， 你都要点蚊香噶？ 梗系要啦， 哦、 要啊！有时 佢有点噶， 有啊！有时断咗嗰节又冇用， 冇用。佢只系佢最衰嘅咩咧？佢系断咗你中间搵嚟插住嗰一节啦。 哦、有 你点算？我问你，系啦、 啊， 你就插唔翻啦。 我真系好耐冇点个蚊香。 系啊。 反而咧， 聰明喎、啊，其實原來係咁，唔使分開㗎。 你哋有冇噴蚊怕水啊？即係身體上面 有嘅，但係其實唔係咁好咧。 有時咧、有兩樣啊，蚊怕水同蚊貼啊。 嗯、 我有時咧，我覺得嗰啲味道都幾難聞嘅、嗯。我見到嗰時啲小朋友咧，身上貼好多蚊貼咧，哇！聞到咧個人咧暈暈地嘅，因為太濃啦嗰種唔知咩味啦。咁、 嗯、 所以都係留意健康。 好， 交俾馬老師。 係咪幾好啊？今日呢個 喂，呢、這個真係好長知識，長知識，因為我真係。永远冇谂过咧，原来你点外边嗰个咧、 嗯， 就搞掂， 根本就唔使。 系、嗯、啊， 佢烧完之后嘅话，你啱啱可唔可以剩翻中间嗰饼？ 好，关于设计嘅问题，我今日又问一啲设计嘅嘢。 惊你啊！ 我唔使惊。呢、這个拉链咧有冇发觉咧？ 佢而家佢揸住一个少少 coin bag， 系啦，有个窿嘅。 系， 其实好多拉链都会有个窿， 有个窿仔。 系啊， 观察下你自己嗰个拉链。 我呢个都有。 系啊，都有个窿仔嘅。我又想问一下， 个窿揾嚟做乜？ 个窿系咩原因？ 嗱、啊，即系拉链个手嗰、那个细细地嘅手柄，拉住嗰个手柄拉上拉落，嗰、那个手柄有个窿仔。 系，裤链都会有。 有啲系冇嘅。 少啦， 系啦，但系少啦，有啲系冇嘅，但多数都系有嘅。 多数有， 咦系呢、這个蓝色嘅几好，好。 点解会有个窿仔咧？ 诶、 设计上， 嗯， 系 B 就系制作嘅原因，方便制作拉链嘅时候咧就 kick 个机器。 嗯 ，C 就系方便咧啲人用嘅时候咧可以笃只手指落去轻轻就拉到。D 冇原因。 B C、 C 慢慢 B 制作嘅原因。 哦，制作嘅原因。 C 4 cat。 即系佢个机器系要咁样嘅话，你先可以比较方便做到。 D 系制作原因咩 ？B 系制作原因 ，B 系 制作拉链嘅时候。 D 喎、 哦、，B for boy， 我系 cat， 系啦 ，B 从 一个 cat 一个 boy， 系 boy 嘢、 yeah. 哦， 因为我识啊。 OK， 我追问多你一个问题啊。 好啊， 系我觉得呢个重钱 啊， 有啲圆嘅胶凳咧， 系 中间又系有个窿嘅，咁咪专门问你啲窿仔。 胶凳， 胶凳可以叠啊，即系大排 档。系啊，中间有个圆嘅窿窿嘅， 有个窿仔嘅。 系 啊，咁点解会有个窿仔咧？就系、是、A 方便佢分开咯。 啊，你真系叻。真係方便分開， 因為佢係冇窿嗰啲，折， 係啊，係啊，係啊， 因為有空氣啊，裡面 係啊，就啊，好嘢啊！李同學，你嘅知識越嚟越長進啊！ 藍知識王啫， 好，翻嚟我哋就會有化學科老師， 係啦，呢個咧就係恩主教嘅莫明偉副校長，佢今日問化學題， 哎呀， 該怎麼初次約會，實在極費事難。起初先推我两次错，我气焰都正常，在一边说好而离数换你奖赏，找一间小店吃饭，浪漫大气开场，于烛光跟笑意里谈谈童年，提及理想，吃到是应声，静静话言意打烊。饭后未倦吗？跟我逛逛，再送你归家。我可以为你关起手机，上灵魂对话。怎知道三眼就谈到，积住了，错过了你我的家。人像个书生错一家人，蝴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多想一见即吻。相衬，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正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一晚露低温？甚至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情愿待身份再牵吻。散尽十万夜那温柔，一针针跟你刺绣，年华悠悠怎会满头？仿世上灯红楼，仍跪着你手。坐邂逅，我喜欢双双漫步在雾里，讲摊牌实在是没趣，跟你这一种老派冤侣，只想约会到八千岁，你最写诗作。 香港电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对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正接受隔离。卓永兴昨日有翻工，工作时有佩戴口罩同遵守有关防疫措施，并每日进行快速抗原测试，最近冇外游记录。副司长办公室发言人话，会为有关楼层彻底清洁同消毒，并遵照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的建议，安排相关职员接受检测。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话，过去几日医管局每日转介百几名病人到私家医院，最终成功转送只有每日20-30人，认为比率偏低。他说公立医院压力非常大，已经削减很多服务，知道私院已经很努力，但强调情况迫切，急切希望尽快用好私院病床。高拔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家属不愿转到私院只占很少比例。他知道有私院担心病人年纪太大或多慢性疾病，但是相信只要多作沟通会越做越好。医管局有专责人员同私院商讨安排。对于香港私家医院联会主席何少伟在同一节目说，有时公私营医院双方都不太有意愿在周日转送病人。高拔升说，医管局安排了额外人手，希望善用周末。他又说，只要私院肯收，怎样跨区都会安排转介病人。内地下星期三起取消对出入境人员核酸检测等申报要求。海关总署说，今次健康申明卡改版不是放松防疫要求，而是要提高申报效率。海关总署说，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规定，旅客在入境前按照外事部门要求，必须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登机，在入境时需要接受海关检疫，在入境后由地方联防联控机制实施隔离医学观察，因此入境疫情防控要求没有实质性变化，海关将继续毫不动摇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在北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说，中国军队将继续以行动说话，坚决反制台独分裂活动。他说，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分裂势力为了一己私利，不惜背弃民族大义，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人，是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升级的根源。中方近期组织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就是对台独分裂分子和外部势力干涉的震慑惩戒。对于美日等国官员近期的涉台言论，谭克飞说，这些言论完全是颠倒黑白。中方军事演训活动是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当正义之举。美国作为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应当亦必须为此承担全部责任。美方应该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立即采取措施纠正错误，而不是进一步加剧台海局势紧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大致天晴酷热，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08点，升141点，成交金额5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9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9点，升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 腾讯控股324.4跌咗六毫，阿里巴巴95.6升个八，美团180升2.6，京东集团250升3.8，盈富基金20.66升1.6，快手70.7跌3.05，友邦保险78.6升9毫，药明生物71.85升咗3.4。比亚迪股份264.8升2.6，南方恒生科技4.24升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36.7，瑞士法郎0.964，加元1.295，人民币6.855，英镑对美元1.183，欧元对美元0.997，欧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日经平均指数报28,707，升229，港金报16,430，跌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5.51，卖出1,756.04。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而家漆咸道北去观塘，近住山谷道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骏宏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骏盈街。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埔仔村这一段仲是挤塞，出九龙方向的车龙比较长，过了亚公湾路。咁喺封路方面，荃湾嘅西流角路因为爆水管，西流角路近住豪辉花园一段仍然系全线封闭，几条嘅巴士路线要改到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大角咀樱桃街隧道口去维港湾，同埋三号干线一号码头去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路口嘅时候应该要格外小心，转弯之前要收慢打灯，小心盲点，仲要留意有冇行人过紧马路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周末影院，张国强完全主演《碧海红心》， 一乐同高亮为咗实现子航嘅梦想，向杜伟长提议打捞南长院，但打捞南长院好容易有生命危险，嗰度暗礁密布，冇充分准备嘅话，等于送死。佢哋最终得唔得到批准去打捞南长院呢？ 国剧周末影院《碧海红心》，逢星期六日早上11:00，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唔通身形唔够靓就唔可以配搭出个人特色？ 整体去配搭咧，你其实唔使太理自己嘅身材，你有个 sense 去配搭就 O K 嘅。你系真系中意由头到尾，你唔好以为净系衬个耳环，你其他唔睇，唔睇对鞋，唔睇条裤，唔睇个头发。至于你成个人，你系中意嗰类 style， 你咪尽量摆自己喺嗰个 style 咯。你啲嘢立埋嚟黐埋上去就其实 O K 噶。 要学识配搭美学，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4:00到5: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喂喂，阿美，有位入嚟啊！ 好啊，老细。 我问下你，假设你将一羹酒放入一缸污水入边，你会得到啲咩？ 一缸污水咯。 咁如果你将一羹污水放入一缸酒入边呢？ 都系一缸污水咯。老细啊，其实你系想表达啲咩噶？ 嗱嗱嗱，呢个个纸皮箱。 吓、啊，你炒我啊？ 唉，你梗系唔知咩叫酒与污水定律啦。今集大师对谈，继续有林依乐同司徒永富。记得星期一晚8:00收睇港台电视31啊！唉，嗱嗱临执嘢走啦！ 大家好， 我是郑丹瑞。咩系快活啊？快活嘅定义就系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唔单止快活，仲系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系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活人咧进入咗呢一个环节。你又知唔知道我哋今日特别嘉宾 就系、是、嚟自恩主教书院嘅莫明伟副校长， 莫 校长， 莫Sir， 你好， 唔好意思吓，喺呢个时候都希望大家可以打定电话嚟自18723881872388，因为今日咧阿欣欣咧要听电话，咁所以要早少少咧要集低大家嗰啲点唱名单嘅，麻烦大家。莫Sir你好， 莫Sir， 你好，各位主持人你哋好， 系啊，化学题啊，点搞啊？ 同咩有关噶？ 今日就谂住有啲食物化学啊、食物科学同大家玩下， 食物化学同食物科学， 好，咁我哋而家马上请莫Sir开第一条好唔好啊？ 好， 第一题， 咁啊，第一条题目吓、啊，红茶同绿茶有什么不一样？ 嗯，颜色 个名咯，个名好。 嗱，咁咧就四个选项啊，选项 A， 选项 A 茶叶不一样，选择 B 收成期不一样。选择 C 发酵程度不一样，选择 D 种植的地方不一样。 C 发酵 发 酵，大家都系拣 C， 全部都系 C， 啱唔啱？ 全部都系 C， 冇错。 平时你哋有冇饮开呢个茶咧？ 有啊， 我饮绿茶会晕嘅，莫Sir点解啊？系啊，唔知点解会呕噶， 凉得滞啊！ 嗯，系啊，我试过。 系 咁，佢里面都好多唔同嘅物质嘅。 我知啊。 大家头先咧所拣嘅 C 咧系正确嘅。 好嘢，耶 ！I love you。 第一条就简单啲俾你哋啦。 唔系、啊，第一条好似占成份卷嘅50%喎。 唔系100%咩？ 咁计嘅咩？ 咩？已经满分啦，我哋 系啊，已经合格啦，唔使见家长啊。好，莫Sir，点解嘅？点解一定系呢个啊？ 系啊， 嗱，其实咧，嗰啲树叶咧都可以同喺同一棵茶树嗰度摘落嚟，只不过咧，我哋之后咧个加工方式唔同。 嗯， 如果咧绿茶嚟讲咧，我哋就一摘咗落嚟咧，我就蒸咗佢，即系将里面啲酵素咧就。整走咗，咁令到佢咧唔能夠再發酵，所以咧佢就可以咧保持翻咧原本嘅口味同埋個香味。咁、但係咧，如果紅茶咧，我哋就會俾佢攤耐少少，等佢咧同佢裡面嘅酵素同埋空氣中嘅氧氣結合咧，就有個發酵作用，咁咧就會變成啡色啲啦，同埋有一種獨特嘅氣味咁樣。 哦，咁同炒茶有冇關係㗎？ 即系炒茶， 炒茶系另外一样嘢啦。炒茶就其实咧，茶咧都好有学问嘅。咁啊，如果即系想研究咧，我哋下次又可以做。 好啊， 非常得好啊，学生 系啊， 回翻解嗰样嘢啊。好，咁啊到第二条咯。 好，第二条咧就同大家讲另外一种饮品啦，咖啡。 咖啡我中意啊， 中意。 成日飲咖啡啦，係咪？ 冇錯。 咁啊，一齊聽下條題目先嚇、啊。用以下邊隻水沖咖啡會令咖啡冇咁酸呢？ 嗯。 選擇 A 蒸馏水，選擇 B 礦泉水，選擇 C 自來水，選擇 D 淨化水。 我估蒸馏水。 蒸馏水、净化水、净化水即系咩意思啊 ？Purify 嗰啲啊， 净化水即系用嗰啲即系市面买嗰啲 水器 filter 咁、就得啦。 即系装喺水龙头嗰啲， 冇咁酸， 冇咁酸。 第一个就系矿泉水， 蒸馏水， 第二 个 就系蒸馏水， 第二 个矿泉水，系， 然后矿泉水。 咁佢 蒸馏水真系咩都冇喎、 啊，蒸晒咯， 系啦，因为佢乜都冇噶啦嘛，蒸馏水， 我觉得 即系最 pure 咁啊，咁第二嘅就系 矿 泉水， 矿泉水我觉得有啲杂质喺里边， 矿泉水唔系个矿物比较高， 系咯，矿物咯， 所以佢冇咁酸，但系好少听你用矿泉水， 系啊，我觉得系蒸馏水， 蒸馏水同 蒸馏水， 蒸馏水同 purify water 系咩唔同？ 蒸馏水系樽樽埋噶啦，蒸化水你咪。 真真係乜都冇咯，但係我諗 purify 嗰啲係可能都仲有少少雜質，會唔會係咁樣啊？即係仲有一啲微量元素。 蒸馏水就用咗呢個蒸馏作用，個 process 完咗之後就 做出嚟嘅水啦。咁淨化水咧就係自來水，但係經過嗰個 filter 出嚟嘅淨化水啦。 咁即係可能仲剩翻一啲可能微量元素喺度，係咪咁嘅意思？應該係咁理解。 有咁嘅可能性嘅，睇下嗰個 filter 有幾乾淨，有幾咩，有幾勁。OK， 蒸馏水。 C 係咩啊？對唔住， 自來水。 自來水啊， 即 係 就一定開水喉 啦，就係。 自来水，你的意思是我直头系开个 tap water， 系咪咁嘅意思啊？即系我唔经过煲嘅， 冇错 tap 系 煲都要煲， 系 要 煲， 要煲， 你攞啲自来水嚟煲，因为你冲咖啡都一定系煲噶啦，系啦。 莫 Sir 有冇饮咖啡啊？ 有一人一杯咁啊！ 你用咩水啊？ 好衰啊！好衰啊！ 都俾咗个关心啊 Sir 啊！ 但系唔代表会问到啊！ 我知 冇咁酸喎。 我估阿 Sir 用自来 比较忙 水喉水， 真系可能买一罐罐嗰啲翻嚟饮。 系啊， 冇咁讲究。 我谂应该 A 同 B 嘅啫，嗬。 我估蒸馏水，我点都估。 我冇矿泉水。 A 同 B 啊，咁 我系 B 矿泉水， 咁我都跟阿Yui啦， 冇咁酸啊， 系喎呢个 point， 呢个冇咁酸啊嘛， 系 水系碱性，碱性， 佢个 pH scale 你睇下唔系唔同噶嘛，系啊，用我用矿泉水， 我跟阿Yui， 算啦，我真系买支蒸馏水嚟冲咖啡， 系一个 A 一个 B， 一个 A 两个 B， 好， 有冇人中啊？ 你哋今次都聪明咗，进步咗好多啊！咁咧就答案系 B 嘅。 哎呀，矿泉水！哇，李丽如成精呢个学期啊， 学霸， 佢科科都好高分噶。 点解啊，网上？ 而家你喺度， 咖啡咧嗰个酸碱度咧大约五点几嘅，系一个微酸嘅饮品嚟嘅。咁咧就如果咧大家觉得个咖啡个酸味太高，你想即系令到佢冇咁酸咧，其实咧你用矿泉水咧就可以中和翻佢少少，因为矿泉水咧一般嚟讲都系 pH 值大过七嘅，即系微碱性嘅，咁就同个咖啡会有中和作用啦，咁就会令到咖啡嗰个酸咧就少翻啲， 冲淡， 正啊， 饮落咧就冇咁酸啦， 哦 ，very good， 因为其实有啲豆佢系咩噶嘛，佢系卖酸啲噶嘛， 系啦，咁你又中和咗佢， 系啊， 咖啡其实系嗰个口感系好丰富啦，即系又有酸啦，又有。一啲 苦啦， 苦味啦，又有啲甜味咁样 咯。系啦 ，OK。 Very good。 好，第三题， 第三题啦。 好，第三题啊，整多题关于咖啡嘅俾大家。 有。 OK。好，啊，听题目啦。以下哪项冲煮咖啡嘅方式唔会改变咖啡嘅味道？ 唔会。 选择 A 系唔会啊。选择 A 热水嘅温度。选择 B 冲煮的时间，选择 C 冲煮咖啡的器具，选择 D 咖啡火粒的大小。 不会改变它的味道啊？ 不会改变。 一定不是 D， 热水啊，你刚才是第一个 热水的温度， 热水的温度啊， 即是100、95啊这样。 第一个热水的温度，第二呢 热水的温度， 冲煮的时间。 時間一定一定可以改變，唔係 B 唔係 D， 器具 器具都會 嘅 喎， 器具 佢有好多種啊嘛，有啲又紅級啊，有啲又即係 French press 啊，有好多種方法噶嘛，有啲又係有啲又 嗰你係咪指嗰啲器具啊？ 係咪咁嘅意思啊？ 係啊，冇錯冇錯，你哋香港電台有呢啲咁嘅器具。 嗯。 我哋香港电台有呢啲咁嘅器具？ 冇 啊， 冇啊，我哋就系我哋中意饮咖啡咋。 系啊， 有分别噶喎。 我都觉得系啊， 有分 别， 几样嘢都好似有分别。 器具有分别 系 嘛？ 系啊，器具我都觉得分别。 死啦！热水啊，热水嘅温度啊，有分别。 都有分别。 佢唔可以太热噶嘛。 时间都有分别。 绝对有分别。 我哋话样样都好似有分别咯。 系啊。 系啊。 咁啊。 唔会。 分别冇咁大嘅会系咪？因为热 火粒啦， 我 谂 火 粒 啦。大细嘛，火粒大细嘛， 系啊， 系啊， 即系磨得碎啲啊。 系啊，我觉得呢个应该冇乜分别。 唔会有分别， 有分别， 有分别，有噶。睇你用咩用咩嘅冲法。 阿阿Sir可唔可以取消呢条？ 哇！你无赖到无赖到一个点啊，真系。 呢个热水嘅温度， 取消 热水温度。我拣热水嘅 火粒，我都系拣火粒啊。 我拣火粒， 我拣火粒。 咁有啲朋友可能唔中意饮咖啡咁啊， 器具啊，我拣器具啊， 我拣火粒， 器具同埋两个火粒。 点解你拣器具啊？不会喎、啊， 富贵险中， 有嘅有嘅有嘅， 火粒同埋器具，试一试两啲， 有答案系嘛？ 系火粒同器具， 有冇中？有冇啱？ 答案系 C 嘅，公子咖啡嘅器具， 器具啊， 得 咧 得咧。 哇！你同我兩條都啱咯， 佢一百分啊！今日佢一百分， 咦？三條都啱。 解釋嗱，其實咧器具咧，就佢係影響咗其他因素，令到嗰個咖啡味道改變嘅嚇、啊。如果你話淨係嗰個器具本身咧，就應該個影響不大嘅啊。咁啊，個熱水温度啊，當然有影響啦。如果咧，過分高嘅水温咧，其實會令到咖啡咧變咗有啲焦炭味嘅。 咁、嗯、應該幾多度啊？ 一般嚟講，如果沖咖啡最適合嘅水温應該係88至到94度。 O、okay、K。 不過咧，係講緊咧嗰個水同個咖啡混和咗之後個温度， 哦 okay、 即係唔係就咁你倒啲水落去嗰啲水嘅温度， 係、 哦、啦。 混和咗之後，即係其實係沖咗落去下邊嘅時候，佢先至會 test 嗰、那個。 系啦， 所以好， 即系应该比88度再热啲咯，系咪啊？ 冲落去嘅时候， 系啊，因为再热啲咯，即系冲落去之前。 B 嗰个咧就系冲煮时间咧，其实都有影响嘅、嗯。如果咧你冲煮时间越耐咧，其实个苦味就会 就出嚟咯， 劲噶啦，系啦系啦。反而如果你冲得短咧，就主要会系酸味先出到啦。 嗯， 好。 咁咖啡嘅火粒大小咧都会影响嘅，因为咧。如果个火粒系好细嘅话咧，其实嗰啲苦味咧就会容易走出嚟多啲嘅。 哦，嗰个 苦味就会 dominate 咗。 好嘢， 因为如果你手冲咖啡咧，你嗰个磨佢嗰个粉嗰、那个系火粒嗰个大细嘅话咧，你要拿捏嘅、嗯。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会有啲你唔想嘅味道，佢会走咗出嚟噶。 好， 就会嘥咗啲咖啡豆，啱唔啱？冇晒 啊，冇错冇错， 你 一百分啊！ 李丽睿咁 犀利啊，佢 你睇 回光返照， 佢喺度收毛收 死 啲态度咁差， 系啊，我都觉得自己唔要得， 第四条啦，冇错， 第四条，冇错， 好，第四条好。咁咧就第四条系有关于鱼嘅、 嗯， 鱼大家都中意食鱼啊嘛， 中意， 中意啊， 超中意。 好，一齐听一下条题目先啊、 嗯。 以下边一种鱼有最高嘅 omega 3脂肪酸含量？ 嗯， 选择 A 三文鱼， 嗯， 选择 B 青鱼， 嗯， 选择 C 沙甸鱼，选择 D 吞拿鱼。 哇，都 三文鱼。 我都覺得應該係三文魚。 三文魚，青魚。 我本來想揀紅三魚嘅， 其實我想揀皖魚，但係冇。 你唔揀紅三魚，真係激氣。 你自己加个答案咯，你自己加第二咯。 你夹捻落只包， 系啊，你自己加一个答案咯。你 哎、我三鱼有咩问题咧？ 咩鱼啊？ 啊， 对住对住，叉烧冇， 我搞错咗。O B 加三 哦，睇先，三文鱼、青鱼、 沙甸、 沙甸、 吞拿、 吞拿、 甸啊。吞拿， 我学你富贵险中求起幼稚咧，青鱼 对唔住， 还点都零分咯、啊，还点都零分啊！ 三文鱼，我拣 好两、个，两个三文一个， 一条青鱼，青 魚好似餐厅点菜， 系啊， 系啊，系啊，但系想要嗰啲你冇啊， 系啦，我都成红， 系啊，最近买咗啲好靓， 知唔知 omega 3有咩帮助咧？对我 眼睛。 新陈代谢啊，精神啲啊，等等等等咯， 都系好嘢噶。 系啊， 同埋 omega 6噶又有。 omega 6未听过。 系啊，我唔 知道、啊。其实系帮助我哋个大脑咧，里面有啲神经细胞咧、啊，其实 omega 3系嗰个构成嘅要素嚟嘅。 哦， 咁最食多 你。食得多有 omega 3嘅鱼咧，咁可能就对于我哋个记性啊，或者个 好啲啦， 大脑咧会好啲咁样啦。 嗯， 唉，我食咗红三鱼唔怪得冇记性 啦。就系咯。 食錯咗， 我食開皖魚，所以就係 其他魚都應該有嘅，但係就未去到咁高咯嗰、那個。 嗯，明白。你想修正？ 修正，我記得好似係深海魚嘅就係、是、omega 3會比較 係啊， 邊啲深海啲啊？ 一係吞拿，一係 沙甸深唔深海啊？ 沙甸 好，深海魚多數都是講緊啦，嗬，係啦，玩魚一定不啱啦，養嘅， 烏頭都唔啱， 三文魚都好多都是養嘅喎， 三文魚好多， 所以佢咪想改答案咯，你講唔改啊？ 青魚啊，青魚我好少聽到，因為我好唔中意食青， 細細條，我改吞拿，你有似你， 啊你又改啦， 吞拿 改 啊，深海吞拿啊嘛， 係啊， 吞拿 fish 啊， 係唔係㗎？ 吞拿定三文啊！我是但 系啊，呢两个 俾啲 tips 你啊！ 好，好啊，Marsha。 Omega 3脂肪酸啊嘛，咁呢啲 Omega 3咧，多数咧系 好多脂肪， 系啊， 系啊，三文， 好，三文鱼啦， 三文， 系， 三文肥啲嘅，吞拿冇咁肥嘅， 三文鱼， 好。 三個都揀三 文，冇錯， 三文， 三個三文， 三文。 其實三文魚咧都唔差嘅。 哎呀呀呀！你咁樣講即係錯。 等陣，冇住，冇考住。 Tuna， 唔好收卷住啊 ！Tuna 啦，咁 Tuna 啦。 等我想講啊，你哋。 沙甸， 你都未收卷，老師。 青魚好瘦喎。 係啦，我覺得係啲肥美啲嘅魚啊。 Tuna。 老师唔会整蛊，其实系三文系嘛？ 最后答案系咪？ 等阵，我都系转翻三文。 哎呀， 吞啊吞啊， 咪就系话唔啱咯。 佢冇咁讲， 冇噶， 佢都唔差嘅咁。 系啊， 唔差咪即系咩咯？仲有一个比佢更好咯。 成阴 阿 Sir， 答案系咩啊？ 吞啊， 好。答案是青鱼的。 哎呀，我都说青鱼 开维式喎。 青鱼多数呢在啲日本餐厅。 哎呀好腥㗎、啊。 我未食过。 但是其实都好多脂肪嘅。 真的吗？ 里面都。哎呀佢其实是。 Oh no！ 每100克的青魚入面呢就有 2.6 克呢是那個 Omega 3的。咁 即係比例。 嗰幾隻魚裏面呢是最多的啦。 咁、三文呢 三文魚都唔差嘅，有成是 1.9 gram。 哇少好多。 但我想問阿 Sir 呢、 個 size 三文魚呢有兩種食法，有啲呢就食生㗎啦。咁亦都有啲人呢將佢燒咗嚟食啦。其實會唔會即係令到嗰個 影響 Omega 3? 影響吧會唔會㗎。 啊，問得好啦！咁咧，其實咧 ，omega 3咧，如果遇到高温咧，可能會流失嘅。 變 omega 4， 所以 或者係即係如果你攞去煎啊或者炸咧，就會分解嗰啲氧化。 哦，即係如果係食就應該食翻生嘅，係咪啊？ 最好就生嘅就睇下有冇菌啦，呢樣嘢就都要考慮啦。咁但係如果你點都要煮咧，最好就係焗啦或者係蒸咯。 哦，焗或者蒸 就可以。保持翻嗰啲魚油喺度，咁就個 omega 3的嗰個流失就少啲嘅。 明白曬， 我都話青魚啦。 咁你又唔揀青魚 咯？你應該信自己啊嘛。 哎呀，不過佢係唔應該信自己嘅，佢向都係錯噶嘛。 青魚， 青魚點啊？老師 點樣啊？老師， 我話啲青魚喺日本餐廳都賣得幾貴嘅，係啊。 係咩？我買啲冷藏嗰啲，好多嘅幾條咁樣啊，一 pack 嗰啲就 爭啲係嘛？ 就另計啦， 係啊，但係我唔中意食噶，因為佢真係腥嗡嗡啊，好臭啊！ 係咪越腥越有營養啊？ 會唔會啊？係咪越腥係越有 omega 3啊？關唔關事啊？唔關事。 哦，唔係，腥其實就太腥係唔好嘅，即係太腥得滯，其實即係話。條魚都壞噶嘛？ 哦，係因為我食咗壞嘅青魚。 應該最新鮮嘅魚應該係鮮味。 唔腥嘅，係啊，你講得啱啊！哎呀，總之啦，而家我哋唔夠時間再問多。 係啊，唔夠時間啦。好，今日多謝曬， 多謝阿莫 Sir， 多謝莫 Sir， 我好失望啊，零雞蛋。 有三分。 你要留班啊！你 系啊，要见家长啊！ 好惨， 多谢晒莫 Sir 啊！ 好，唔该晒， 有机会再同你分享。 多谢莫 Sir， 拜拜。 客气， 好好玩啊！ 好啦，快到十二点钟，电话号码18723888，咁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啊。Austin 咧就听你电话，系啦。十二点半咧就今日星期五嘅点唱啦。而家十二点钟之后咧，我哋今日三首歌曲嘅。 冇错，我哋嘅唱不完好犀利啊吓，我哋会有一啲嘅就系驻场嘅歌手，其实嚟嚟去都系得佢哋几个 为大家表演嘅吓。 仲会有一啲嘅就新晋嘅歌手，今日都会粉墨登场嘅。 冇错， 究竟佢系边个咧？ 留意留意啦， 一家有分晓。 OK， 好，三十二度气温，相对湿度75%，先咧12点钟新闻报告翻嚟。 好嘢，有三分。 本机构前往香港审查喺纽约上市嘅中国公司嘅审计记录，中美双方暂时未有回应。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话，北京嘅证券监管机构正系为喺美国上市嘅中国公司同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安排，将审计工作文件同其他数据从内地转移到香港。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监管人员随后将前往香港，对在美上市中国公司的审计人员和记录作现场检查。消息人士补充，美方人员可能最快下月抵港。根据美国2020年通过的外国公司责任法，在美上市公司必须要解决长期审计合规性的争议。根据法案，如果在美国上市外国公司连续3年无法让美国监管机构检查审计底稿，可能会被强制退市。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正12点，热带低气压马鞍集结在河内西北偏西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35公里，横过越南北部并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大致天晴酷热，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07点，升138点，成交金额57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9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9点，升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4.2跌8毫，阿里巴巴95.5元升1.75元，美团系180.5元升3.2元，京东集团249.4升3.2元，盈富基金20.66升1.6元。快手71.1跌2.65元，药明生物71.85升3.4，友邦保险78.45升7.5，比亚迪股份265.8升3.6，南方恒生科技4.24升2.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6，英镑9.278，瑞士法郎8.14，澳元5.465。加元6.06，新西蘭元4.868，歐元係7.8238，每百日元對港元5.741，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7.363。日經平均指數報28686點，升207點。港金報16430元，跌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56.55美元。卖出175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喺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轩尼诗道去铜锣湾方向近着菲林明道一段挤塞，

冇错，我哋成日都话咧，呢个风骚嗰啲好朋友咧，听我哋节目嘅咧，好多好朋友啊、屋企人咁样样，亦都作咗好多嘅互动啦、贡献啦咁样样吓。 冇错，咁其实咧，开头嘅时候咧，大家发觉咧，就系风骚唱不完咧，都系收到佢哋填俾我哋嘅词，系咪、 啊？ 我哋有一啲御用嘅填词人啦。咁、但系咧，而家我发觉咧，哇，驻场歌手都开始越嚟越 多 啦， 冇 错， 参与嘢越嚟多。 开头我哋净系得四个嘅啫嘛，系啦，欣欣啦，你啦，我啦，同埋就系大佬啦，系咪？咁但系而家嘅话咧，哇，系。希望佢唔係一次性即棄嘅。 佢上次用出過一次啦， 一定唔會。 上次 冇錯，係、已經係再遇歸來啦。 再遇歸來㗎啦， 講個秘密俾你哋聽，我已經正式簽咗佢啦。 嗯，簽佢做咩啊？ 簽咩？ 做你經理人係嘛？ 我做佢經理人， 捧紅佢 啊！係啊，我簽咗佢㗎啦嚇。 冇錯咁喎，佢就係 Ken 葉啦。 好嘢，仔識。 之前都定有我幫你填過好多詞啦，亦都出過一次佢嘅歌曲啦。咁 係好。 咁呢首歌咧，佢依一個咧收聽者嘅心情去寫嘅，叫做《只有風騷三個》。Ken 葉，好，一齊我哋欣賞下。 世界上冇一个电台，好似风骚三个，能为我解闷，能为我吸力，开解我心中困锁。世界上冇一个电台，好似风骚三个，无论我欢乐，无论我失落，好比老友陪伴我。听众个个开心笑，开心笑声多，个个笑到乱弓下米，听众够癫，三位更癫。世界上冇一个电台，每次风骚三个，陪伴我长大，陪伴我生活，身边永远陪伴我。听众个个开心唱，开心唱首歌，个个唱到欲生欲死，听众够多 ，fans 更多。世界上千百万人，只有风骚三个，能令我很快乐，能令我很快活，风骚永远陪伴我。 好感动啊！啲歌词，即系除咗 Ken 真系唱得好 好 之外咧， 系啊， 即系佢作为一个聆听者啦，即系听我哋做节目咧，嗰种嘅感觉摆咗落去咧，即系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嘅工作有意思 啊！ 即系将个快乐带俾好多朋友。 冇错，所以希望咧就系每一日咧，我哋都系用力去用心去做好个节目嘅话，亦都希望我谂所有嘅朋友俾翻我哋嘅 feedback 嘅话，亦都可以睇到嘅就系大家都喺度为我哋嘅大家庭一齐努力。 仲有咧，阿 Ken 除咗唱歌得之外，佢 P 图。是不是又是他的？ 是没错。 也是、 啊。因为 Ken 就是他是 designer 来的。是、啊。所以最近很多的图除了我们好朋友 Alex 呢有帮手之外呢最近有很多幅都是由 Ken 帮手整的。 是、啊。 包括今天那个客家妹啦很靓女那个客家妹。 是啊多谢 好 靓 啊 后生廿年了。 水默默。 系啊，水晶晶， 水 默默嘅，好靓哦， 好靓 啊，好靓妹哦，多谢你哦， 再一次多谢 Ken。好啦，翻嚟咧，我哋有阿 Y 一首好有意思嘅歌曲， 冇错，一首点唱嘅歌曲嘅，亦都将佢咧会送俾嘅就喺我风骚大家庭里面。若果你有啲老人家会系而家唔舒服啦，又或者就系需要照顾啦，又或者喺院舍嘅话咧，一阵间呢一首歌曲全部送晒俾你哋。 一下子两年时间都。空白地流过，问我有几耐，几耐不敢约人踢波。讨厌翻学的牵挂上堂，当暗恋的同学已分别，忙于网上功课。 舒畅，空了的份延长，空了方向，任我想想我活过，不过没印象，不记得开学过，不记得毕业过，是争过争过，不牵不挂，光阴已无多，谁赔上四方舞头上大希望，希望都一样泡汤，早已凋谢的一对翅膀，恐怕飞不起，谁伴我闯荡， 穿校服的日子，他汪嘅呢首歌，12:21，听紧风骚快活人。 原曲最爱是谁？作曲卢冠廷，新词发发，主唱李锐锐，歌曲最爱是谁？ 在世间全赖有你，人大了未能一起，无奈别了半生都过去，我今天极后悔，望见他怀念过去，连母亲又若身躯，陪伴共处每天医院里，共你坚毅面对，病床旁是我，你合眼低垂，夜阑人静里，没人递水，但求活下去，做人的子女，全力爱，为了妈妈可靠谁？用我手平复你痛， 用盛世缓和苦楚，谁人是我一生中最爱？答案可是绝对。 特别将呢一首歌送俾风骚大家庭里面有老人家喺医院或者系院舍，因为生活嘅各种原因唔能够陪伴左右嘅听众，希望大家乐观面对，患病嘅家人早日康复，亦都多谢所有悉心照顾病人嘅医护，特别系照顾民医嘅护士 Suna， 多谢你。病床旁是我，你合眼低垂。夜阑人静里，没人递水，但求活下去，做人的子女，全力爱，为了妈妈可靠谁？自从离别你，再没法相随，为求能共对，愿平淡似水，但求活下去，做人的子女，全为爱，能让我与妈妈永共对。 好感动， 哇！ 好有心， 大家身体健康， 好有心啊， 又有意思， 好有意思。系爸爸将佢咧就送俾我哋所有嘅就风骚大家庭嘅每一位 眼湿湿啊，听到啊， 我都系。 好啦，呢个时候咧，我哋送嚟另外嘅一首歌曲噶啦，咁就介绍一个新嘅组合啦，好唔好啊？我哋今个礼拜咧就唔系欺凌三二人组啦， 系 今礼拜咧，我哋决定咧成立一个新嘅队伍吓， 佢哋就系、 是、嗯。居 坏人， 坏人三重唱， 原曲难为正邪定分界，作词小张张，主唱坏人三重唱，包括有小张张、小 Orton、小强小，新歌难为佢又食得晒。控制食欲是最好安排，个肚屈得饮水人亦会齐， 成千吨脂肪个肚西瓜咁大，行路肚似也出街。 我爱食饭，食嘢好开怀，最爱饭局，旁人难尽了解。成台的糕点哪有分好与坏，全部我亦食得晒。 你食肉，你食肉越强大， 条裤会越窄越大，好痛 shop 也好难 buy。 努力的吃， 尽情开解，彼此也在爱。 最爱食物， 食嘢那需领牌， 冇晒自律，为何仍旧咁嗨？ 成台的 cheesecake 比那沧海更大， 难为佢亦食得晒。 要储咁嘅肚腩，要储几耐？要储咁大嘅肚腩，要用几大嘅诚意呢？ 你食欲越强大， 条裤会越窄越大， 普通 shop 也好难 buy。 努力逼吃 尽情开解，彼此也在爱， 最爱食物， 食嘢那需领牌， 冇晒自律，为何仍旧咁 high？ 成台的 cheesecake 比那沧海更大，难为佢亦食得晒。 坏人三重唱首本名曲叫做《难为佢又食得晒》。今次我哋绝对唔系用一个欺凌嘅态度，我哋用一个良朋结友嘅态度咧，希望佢嘅身体健康咧，会尽快咧系回复一个比较苗条啊健康嘅角度。有冇 feel？ 有冇 feel 到啊？有冇 feel 到啊？ 唔系唱阿欣欣嘅咩？ 喂，人哋帮你啊，头先。 我知。哇，真系犀利啊！ 要拉翻佢翻去嗰个拍子嗰度，系需要好大力嘅，因为佢好，因为佢。好大隻，佢抖下嗰個力度好強， 個肚腩掛住個地下， 係啊，好 拉翻佢翻嚟。 好啦好啦， 欣欣講嘢真係有技巧， 有技巧㗎，係 啊，踩咗你都唔知。 係啊， 翻嚟十二點半新聞財經消息之後咧，我就會有今日半小時嘅點菜時間。 冇錯啦，咁一陣間我1872388啦，好多朋友已經打咗電話嚟㗎咯。 好，同埋網上嘅欣欣都會幫你讀出嘅。好，先聽十二點半新聞財經消息，翻返嚟繼續風。苏化人点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话，过去几日医管局每日转介百几名病人到私家医院，最终成功转送只有每日20至30多人，认为比率偏低。佢话公立医院压力非常大，已经削减好多服务，知道私院已经好努力，但强调情况迫切急切，希望尽快用好私院病床。高拔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家属不愿转到私院只占很少比例，他知道有私院担心病人年纪太大或多慢性疾病，但是相信只要多作沟通会越做越好。医管局有专责人员和私院商讨安排。对于香港私家医院联会主席何少伟在同一节目说，有时公私营医院双方亦不太有意愿在周日转送病人。高拔升说，医管局安排了额外人手，希望善用周末。他又说，只要私院肯收，怎样跨区都会安排转介病人。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对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正接受隔离。卓永兴昨天有上班，工作时有佩戴口罩和遵守有关防疫措施，并每日进行快速抗原测试，最近没有外游记录。副司长办公室发言人说，会为有关楼层彻底清洁消毒，并遵照卫生防护中心建议安排相关职员接受检测。有环保团体的调查发现，全港近80%大型银行和超过40%连锁食肆都有派发雨伞胶袋，造成环保问题。绿岭行动今年7月和8月期间的14个雨天，在全港多区实地视察86间不同大型银行分行和97间不同连锁食肆分店。绿岭行动说，好多銀行和食肆地面都已經用防滑物料，亦設有雨傘除水機和吹風機等，沒有必要再提供膠袋。又說設有地鋪的銀行或食肆基本上都設有雨傘膠袋機，等於鼓勵市民拿雨傘膠袋。 團體促請政府不遲於2025年之前立法規管派發雨傘膠袋。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下週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東南風，展望週末至下週初大致天晴酷熱，下週中後期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0108点，升140点，成交金额5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9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9点，升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4.2跌8毫，阿里巴巴95.7升9。美团180.3升3元，盈富基金20.66升1.6，京东集团249.2升3元，快手71元跌2.75，药明生物72元升3.55，友邦保险78.4升咗7毫，比亚迪股份265.8升3.6。南方恒生科技4.24升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36.73，瑞士法郎0.964，加元1.295，人民币6.855，英镑对美元1.182，欧元对美元0.997，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日经平均指数报28668点，升189点。港金报1645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5.94美元，卖出1756.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社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Hello， 大家好，我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系最风骚、最快活嘅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至下昼1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嚟到风骚快活人咧点唱嘅时间啦。首先咧 ，Erica 佢话咧，哟哟哟，你好衰嘅，搞喊我啊！ 哎 这歌好感人啊，佢话咧，我爸爸咧有呢个血癌，医生话佢咧仲有几个月命，所以想点唱俾佢听，希望佢舒舒服服过埋呢段日子，唔好受苦咁样样。 你自己都要加油啊， 冇 错 啦， 系啊。 咁啊，阿发发都系听到喊吓，咁希望总之咧，所有咧照顾家人嘅大家加油吓，都希望咧佢哋可以咧身体健康。 冇 错。另外咧 ，Ling Lau 佢话点唱咧，补足自己今月10号同埋细妹今月24号生日快乐嘅。另外咧，就因为要 scan 翻落去啊。Lam Yin Yan 佢话咧，我系阿欣啊，点唱28号丈夫德平同埋29号细妹 Grace Lam 生日愉快，心想事成等等等等，工作顺利嘅。咁另外就听下电话先啦， 好啊，有陈 小 姐打通我哋嘅17232388，Hello，Hello 陈小姐， 陈小姐， 陈小姐 ，Hi。 喂， 到你啦，陈小姐， 听到佢嘅声音，但系佢冇出声，即系听到佢嘅 背景声。佢应该摆低咗个电话，系咪？ 冇错， 系啦，唔紧要。 佢做紧咩咧？ 喂喂喂，陈小姐。 喂，佢雀仔答我哋啊！ 咦，唔通陈小姐一只雀？ 雀 你咪用嗰啲同嗰啲 雀声咯，系啊，雀啊，佢唔清清我。原来陈小姐系只雀。 好啦，咁唔紧要啦，我哋一阵间。 喂喂，陈小姐。 喂，陈小姐。 Hello。 你啊？ 咦？点解嘅？ 佢喺度。 系我听到佢把声噶。 佢听唔到我哋把声。 佢听唔到我哋。 会唔会系咧？ 技术。 诶，会唔会系我哋嘅技术上面有啲嘢系有啲滞味感啊？会唔会？ 喂喂，陈小姐。 系啦，我哋嘅 operator 帮 check 下先啦吓，好唔好？ 好。 陈小姐想听到嘅呢一只歌曲，我哋翻嚟再同佢倾翻偈，好唔 好？好啊。 佢想听嘅就系陈百强嘅《涟漪》，送埋俾所有喜欢 Danny Chan 嘅呢一首歌曲。 生活静静似是湖水，全为你泛起生气，全为你泛起了涟漪，欢笑全为你起，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留下欢欣的印记，寂寞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不到的优美，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留下欢欣的印记，寂寞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做梦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不到的优美。 陈百强的《涟漪》，我哋电话里边系咪陈小姐度啦？ 陈小姐，陈 小姐， 喂喂喂， 系 系啊，系你啦， 系你啊， 你头先走咗去边啊？ 哎呀，头先我听紧，唔知点解收唔到， 系啊， 唔紧要，系 冇事。 我哋听到你喺度清喉咙，同埋听到你只雀喺度唱歌。 系啊，我同你只雀倾偈啊。 系啊，听到我只雀，唔好意思，系啊。 点会唔好意思 啊？我中意听你哋个节目啊， 阿 梁继章、小强，系啊，你哋嗰个龙门客栈啊，同埋客家婆，笑到我肚痛啊，真系。 哇，龙门客栈好嘢啊！ 第二季嚟紧咯， 系啊， 第一季得两集啫， 好犀利。你哋偏得咧，即系我自己本身系做护士嘅，即系工作压力大啦。每朝早咧，我都听，有阵时会听翻重温节目咧，系啊、 哎， 真系好好笑，笑到我咧咩咁，真系好，即系好能够令到我释放下啲压力咯。 咁就好 啦， 特别你哋系从事医护嘅，你哋真系好大压力，辛苦晒，系啊。头先嗰首歌都送埋俾你哋听嘅喎。系、 哎、 啊，我哋唱得完 啊， 系发电池噶、 嗯， 因为我真系咯，我觉得好难得嘅就我哋大家都好似家人一样咯、 啊， 大家互相关心， 嗯、 你都要啊，你要加油啊，好辛苦、啊、我知 道。我会， 嗯、 我先生咧就29号生日，8月29号， 下个礼拜一、啊，嗯。 系啊，佢53岁啊，今年。 好后生啫。好后生。 冇所谓啦，系冇所谓啦。 变老啊！ 咁你先生叫咩名啊？ 我先生叫 Martin。 Martin 哥，身体健康吓，生日快乐。 你点样同佢庆祝啊？ 系啊，点庆祝啊？ 乜嘢话？ 点 庆 祝 啊？ 29号。 点庆祝啊？系啊，我哋好宅嘅，我哋喺屋企咧，煮少少海鲜啊，咁样食噶咋。 哇！开心啊！开心啊！ 我哋中意，我哋中意喺屋企静静地咁样样嘅。 搞暗晒啲灯。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扭松晒啲灯泡， 换件战衣出嚟， 咁搞咩啊？ 点嘅 立足？ 好似梁继章咁咯，睡衣派对啊嘛。 你又知 道啊？正啊！ 你要请教大佬 啊！你要帮阿 Martin 打支针。 系啊系啊，我学紧阿小强嗰啲嘢啊嘛。 咩嘢啊？你讲 衰嘢啦， 衰嘢， 咸湿嘢啦。 喂，咁两公婆有咩问题 啊？所谓啊， 真系中意你，因为开心啊，陈小姐你真系。 正啊！ 系啊，你教坏人咯。 所以我哋叫坏人三重唱嘛，今日。 点啊？点啊！ 阿阿 若若 笑得好好笑，笑到我即系你唔使听前前后后都会跟埋一齐笑， 咁就好啦。 最紧要开心， 系啊， 化学作用啊！ 我惊我啲巫婆笑会令到你哋觉得好开心啊！ 好多谢你哋啊，好多谢你哋啊，真系噶，系啊！你即系带俾香港人好开心啊！啲个个咧要都要听风骚快活人啊，听咗真系风骚啲嘅，真系翻工都风骚埋啊！ 好啦， 太好啦，太好啦，好开心啊！听到你咁讲。 系啊，你系专登打电话嚟要点唱俾阿马倩，系咪 啊？ 马倩 生日， 下个礼拜生日，好啦，仲有啲咩祝福俾佢？ 希望咧佢工作愉快啦，开心啦，身体要健康最紧要， 嗯， 系啦， 你哋两个 一齐努力啦，一齐努力啦， 好，一齐努力，健康， 非常之好 吓，多谢晒。 记住啦，波，系啊，睡衣派对影啲相俾我哋睇。 我都想噶，我唔敢讲噶。 唔系，唔系睡衣派对，系冇睡衣派对。 连睡衣都冇啊嘛。 人体城哇， 好啦， 得 啦， 你影啲相俾我哋得唔得啊？陈小姐， 加油啊，加油啊！ 好啊， 多谢 你，唔睬你啊。 好啦，拜拜。 陈小姐话日日都系啦。 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 边位 ？Amy 啊 ，Amy 姐。 Hello，Hello，Hello，Amy， 你好咩？ 系啊， 听到， 听过 Amy 系有少少唔舒服噃，同先生都系咪啊？ 点解啊？ 系啊，我同我先生都确诊咗， 性感啊你把 声，系啊， 几多日啊而家？ 今日系我嘅 day one， 琴日确诊嘅， 哦， 咁啊今日开始有啲声沙啦，同埋少少喉咙痛咯， 嗯， 不过因为我已经打三针，可能。嗰個病徵會輕微啲啦，咁 最緊要快啲好翻，快啲好翻， 係啊， 我打電話嚟特登咧，係想同發發啦，同媽媽啦，加油啦！ 哎呀， 哇，真係好啊！ 亦都係希望咧，你哋三位主持人同埋所有工作人員咧都身體健康。 多謝。 亦都咧係想點唱埋俾我嘅好朋友啦，鐘太，因為佢同佢個女都確診咗。 嗯。 不過咧，應該都同你好翻㗎啦，佢哋。咁希望佢哋健健康康啦。 嗯， 好， 你哋都加油，我哋都為你哋加油啊！ 好，送咩歌俾？ 係。覺得你哋依個節目好重要，因為依個節目咧令到好多人都好開心。其實有時候。唔開心嘅時候聽你哋節目咧，成個人都風騷曬，同埋好似有鋪癮咁樣，聽完一日之後咧， 都聽完，咁就唔好啦。 你聽完有冇鬆毛鬆翼啊？咩啊？落街又咩？ 尤其是鹹腸俾阿若若傳完之後，覺得鬆毛鬆翼。 鬆毛鬆翼唔係咁解。 好，多謝曬你哋， 最緊要開心啊！ 早日康復啊！ 係啊， 快啲好翻啊！飲多啲水啊！嚇，照顧自己 ，OK？ 我得。静了下去，细心把你望，只想再看一次，令我暖暖的眼光。在漫长漫长路上，你我未重遇那天，今天的目光天天，我会想千趟。以淡忘从前共你度过几多风雨浪，只知过往欢笑大半数也因你起，在漫长路途莫论你我未 未来在哪方？一天风在飞，一天我不忘掉你。每一个晚上，我将会远望无涯星海，点点星光，求万里星际燃点你路，叮嘱风声待呼唤你千趟。 除咗头先嘅 Amy 同埋嘅先生之外，最近咧嗰个确诊数字咧，每日咧都系上升紧啦吓。咁、希望每一个咩朋友咧，就系加强呢个警觉啦，快啲打防疫针啦。如果未打嘅话，同埋都希望唔好彩感染咗嘅朋友们，希望你哋尽快好翻，身体健康。风骚跑人每一天，希望喺收音机里边发放一啲开心嘅信息、开心嘅笑声，都希望大家每日做个开心嘅人。好，电话里面有另外一朋友，就是阿珍。 阿珍， 阿珍， 阿珍，珍 珍， 你好， 你好， 珍姐，听 唔 听 到？ 听 到 啊，听到。 聽到你好，珍珍， 系你好，你哋、 你好啊，点啊？今日吓， 系啊， 今日我孙女苏怡生日。 系、 啊，哇！你有孙女噶啦，把声好细个啫，系喎。 阿珍珍仲好似即系出嚟蒲嗰啲， 似 唔似啊？ 大家约佢 tropical 跳舞嗰啲， 当年会系咯。 当年当年就 系 啦。去边度玩啊？阿珍珍嗰阵时， 系啊，去边度？ 有冇尖沙咀 边 间玩开啊？ 咁啊冇，我哋系新界大嘅。 咦、你系阿 Sarah 隔篱村噶喎、 你新界大、 我哋系姓李噶。 哎，以为姓李， 唔使李。 莫非你李丽珍？ 李丽珍 叫 吓？ 喺边条村啊？你 我喺天水围。 天水围、非常好啊， 系 系咁，所以就诶，一系玩开就系天水围嘅。 系啊，你 完全 有冇讲客家话啊？ 点啊？ 珍姐， 我哋唔识噶，我哋我哋孙女三岁啊，今日 哦，三岁 名啊，孙女 周怡啊， 周怡， 你 K 几啊？读紧。 B B 喺侧边 啊 ！B B 喺侧边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两句啊 ？Hello， 张宇，识 唔识讲 B B？ 生日快乐！ 多谢吴秀燕，佢叫吴秀燕。吴秀燕，多谢姐姐。 佢得意， 听唔听到？ 听到， 好响啊！ 你凑紧佢啊！你凑紧佢而 家。系啊系啊，因为我女同佢都中咗。 哎 呀！ 系啊，都好翻晒咯，佢哋第七日啦。 小心小心， 小心啊！真系小心， 呢轮真系系啊。 系。我仲要送埋俾我女啦，同埋我妹。 嗯， 好， 身体健康， 系大家都咁话。 好，你哋咁话， 多 谢晒珍珍， 多谢晒， 唔该你 ，Happy Birthday， 祝你， 我知道， 拜拜， 拜 拜。 想听你嘅歌就系呢一首， 哇 ，King Kong， Anzano。 集单嘅点唱，阿吉大人点俾佢嘅领导人阿 Len Wong 啊，今日佢生日快乐。 俾我也未似星光，调转姿态约遇你，一刹我是掌王，始终不可讲得出答案。谁当我苦战只想找答案？你话我亦各自风雨狂，要去较劲先错，也算太鲁莽。Rolling like a with nobody, take a shot, gotta go in a hurry. Everybody's telling me everything is like a game, just a fame, know your aim. 讲而讲太多，怎去开解？你教俾太多，走到很歪。What you want? What's the point? I was stuck, there's no way to go. Now I'm about to show you how I roll, yeah. Hey.走到天方边站，已力闯过秘境，只要赚到些本领，只听内里的反应。不要心慌，我决意问你一探究竟，不再为你争胜。Yeah, I'm about to go。就砸烂世间，一千亿个奖杯，就用力全身心，不使再应灰。没耐性，一再争到需要几次机会，今次的我都也只有失陪，比较只有跟我比，我的答复你会 I'm a king come 再壮大 I'm a king come 没胜败 I'm a king come 可以一个跨上天涯，可以打破呢啲安排，没胜败再壮大 I'm a king come、hey, all hands on deck、hey.Never ever ever look back Flash, nah, Never going just to backtrack Ay, I've got myself to break like 我似某隻猛獸風難我跟用猛我再冷血管 Nobody can tell me what I gotta do Now it's time to let it all go 你我各有各好怎麼比偏偏最要緊通通想不起 What's up? 找走了視線機只想生因我死因我不退避講言講太多怎麼開解比較比太多走到很壞 What you want? What's the point? I was stuck, that's the way to go Now I've gotta show you how I roll, yeah走到天方边站，已力闯过秘境，只要赚到些本领，只听内里的反应。 仲有五分钟晏昼一点钟，我争取时间咧，听到一位朋友嘅电话啦。呢位朋友咧就系 Joe 系咪？ Hello, Joe, 你好， 你好。 我第一次打你，又听咗你哋好多年， 真系啊，系啊，点解咁迟先打你而家？ 收声， 唔好， 先唔好讲笑啫。 食饭未啊？ 我未食啊。 咁有冇煮饭啊？ 咁咪你请啊？ 冇啊。 我请咪我请咯，冇所谓啫。笑得几开心， 开心啊！ 开唔开心啊？ 好搞笑，成日俾你两个窒咧，但我觉得佢唔窒，佢又。冇咁好听， 系咪先？系咪先？好难做。 阿 Joe 神，嗱呢啲嘢真系唔好讲。而家咧，我嘅诉讼进入咗司法程序，唔讲得噶啦呢啲嘢。 系咩？ 系啊。 你咩法庭啊？家事法庭啊？ 公招法庭系咪？ 系啊， 公招法庭啊。 开心啊！我哋陪审团全部而家打紧电话入嚟啊！ 系啊，搞错， 要我哋窒多啲啊！ 系啊， 冇错啦， 唔窒唔舒服。 系咧 ，Joe 有个小朋友。就是升中一喎， 系 咪 啊？ 系啊， 叫咩名啊？ 佢叫小虎咯， 小虎啊，黄小虎 啊，唉，好威猛喎！ 其实中文名叫 Samuel 啦，我改嘅。 好， 因为咧咁，因为其实今年都系疫情之下，咁好多同学仔、朋友仔都入到第一志愿。 嗯， 咁我仔仔都系，其实我自行冇拣呢间学校嘅。 嗯， 真系夹报月报咁样都入咗第一志愿，仲要系跨区。 哦， 即系其实开心过中六合彩嘅，我觉得。 恭喜恭喜恭喜！ 借咗12个位俾我哋，我观塘区咯，喺屯城嗰边。咁12/1嘅机会入，其实我觉得真系好开心。 嗯， 咁我觉得。嚟緊下個禮拜又開學啦，希望佢哋新一格，即係點講咧，就嚟新開學年啦，盡量睇少啲手機， 梗係要睇少啲啦。 雖然疫情，我唔知下個禮拜會唔會影響佢哋開學，但係希望唔好啦。始終都 係 即係疫情影響佢哋人真係懶咗好多，我自己覺得。 哇，咁樣唔得嘅喎， 其實冇辦法㗎，依個即係個個都會唔聽，只係細路仔啊。 送兩本暑期作業俾佢先得， 希望佢開學順利嚇。係啦， 係啦，希望我哋嗰個社會嘅就係所有嘅嘢都可以快快脆脆就係 恢復正 常正軌係嘛？ 其實讀書其實係人生必經階段，咁我覺得始終佢。始终一晚初中咧，即个底打好啲，对佢日后条路都会行好。 同意， 心机， 每一 个 学生哥都要俾心机。 加油，加油！ 大家个个身体健康啦，全部人都埋地啊！ 多谢晒，多谢晒。 首歌好温功课，系净系挂住踢波，最弊肥佬。 老咗，冇阴功咯，同学亦爱莫能助。日夜啊挂住拍拖，顾住十几科，科科我连懵懵一肚火。 十几科，科科我连懵懵一肚火。 蚂蚁亦要搵嘢食，做事确系冇益。 无论是不是学生哥都好啦，咁多谢大家今日听咗我哋节目，同我一齐陪咗三小时，节目嚟到尾声啦噃。 冇错，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嘅星期六同埋星期一。 冇错，星期一再见， 拜拜。 歌，人多多。